喜马拉雅出品，苏玛丽原著，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唇齿甜撩》来袭，每日四集更新，欢迎订阅收听。第55集，你老公是明星？两人在超市随意的逛逛，买了些肉食，还买了只烤鸭。卖肉的大妈见蒋婉过来，总是高兴极了，殷勤地给她称肉装好，再聊上几句。 哎呦，这戒指真漂亮，不少钱的吧？ 大妈儿子也正谈婚论嫁，马上就要考虑买戒指。之前就见蒋婉手上的戒指好看，今天离近看，发现钻特别大，闪闪发光的，特别好看。 嗯。 蒋婉笑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那个惊人的数字。大妈又问， 超过10000了吗？ 蒋婉点点头。 嗯。哎呦，这么贵呀、啊、哎，你们结婚的时候你老公给多少礼金呢？ 嗯，他工资卡都给我了。 工资卡？那这些年攒不少钱吧？ 大妈又看了眼文静，实在无法想象一个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竟然每天无所事事的在家打游戏。 还行，足够我们以后生活了。 哎呀，那厉害了，想不到他还挺能赚的。 大妈的儿子正好过来送饭，把饭盒递过去，转身就要走，结果一眼看见文静和蒋婉，顿时大叫起来。 静哥！ 文静皱着眉看向他，蒋婉也被这一声吼吓了一跳，他抱着肚子往后退了一步，被文静揽在怀里。大妈走出来，一巴掌扇在儿子脑袋上。 你叫什么叫？ 哎，妈，静哥，静哥，我静哥一直在你这儿买肉，你之前跟我说有个帅哥和他老婆经常来买肉，说的就是他，这是静哥呀。 大妈又拍了他一巴掌， 你给我小声点。 他儿子这才淡定下来，只是看向文静的视线还是灼热的。 静哥，我仰慕你啊，不是，我敬佩你，我太喜欢你了，你给我签个名。哎呦，没带东西。哎，来来来来。 他直接转过身，把背对给文静，指着自己的背说， 欠我衣服上。妈，你快点给我找支笔。 大妈不明所以，又觉得儿子丢人，但还是顺从地找了支笔出来递给文静，又问蒋婉， 什么情况？你老公是明星？ 嗯，不是，他就是打游戏比较厉害，然后有很多粉丝喜欢他。看来你儿子也是他粉丝。 静哥，你什么时候直播呀？我每天都看你打游戏的视频，你真是太帅了。 签完名，大妈的儿子还有些亢奋地跟文静说话，哪知文静面无表情地牵着蒋婉转身就走。蒋婉冲大妈和他儿子挥了挥手， 嗯，再见， 走远了。还能听见大妈和他儿子的对话， 你什么情况啊，真丢人。 你是静哥？哎，妈，你不知道他有多火，他真的特别火。你知道他一天直播多少人看吗？他最火的时候上千万人都在看他直播。 我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是个打游戏的，这东西能赚多少钱呢？你可千万别跟他学。 赚多少钱？你知道他一天直播多少钱吗？光打赏就抵你好几个月的工资。 什么？一天？ 对，一天。 哎，儿子，你扶妈一下，妈这脚有点软呢。 两人回到家，在门口又看到文静父母送来的鱼肉汤。蒋婉开门，文静负责把饭菜端到餐桌上。鱼肉是片过的，没有刺，口感不辣，糯糯的，带着点番茄汤的甜味，很好吃。 不做饭了吧？就吃这个。 蒋婉把烤鸭拿到厨房装盘，又把调好的酱料倒进碟子里。文静把烤鸭和酱料端到餐桌上，倒了杯牛奶和橙汁过来，还有没吃完的蛋糕也被蒋婉拿了过来。他重新切成一个三角形小块，插上蜡烛，点燃放在文静面前，笑着说： 生日快乐。 这是他们在一起后文静过的第二个生日。白天文静的队友都在，一行人很是活跃气氛，蒋婉都没有机会跟文静说一句生日快乐。眼下夜幕降临，客厅只剩两个人，静谧以外只剩下浓烈的温情。文静重新开始直播了，只是直播时间很短，一天只有四个小时。他早上要陪蒋婉一起出门散步，回来再两人一起去超市买菜。再次见到卖肉大妈时，他边上还站着他儿子。蒋婉挑肉时，听大妈说他儿子自从见过文静之后，每天都说要来帮忙，他撵都撵不走，每天都快气死了。蒋婉轻笑，大妈儿子正在找文静搭话，听见这边的话，扭头喊了声： 妈，你还说呢，上次谁让我回家赶紧打游戏的？ 到了九月份，天气愈发热了，蒋婉躺在洗手间的躺椅上，身后文静坐在凳子上给她洗头发。蒋婉现在肚子大了，弯着腰常常觉得喘不过气，时常都是洗澡的时候洗头发，但文静担心她摔在浴室里，即便铺了很多防滑垫，依然不放心她一个人在里面洗澡，因此每隔两天文静就会带她到洗手间给她洗头。蒋婉有些嗜睡，常常文静给她洗完头起来一看，发现蒋婉已经闭着眼睡着了。蒋婉长胖了些，皮肤更白了，脸上肉肉的。文静伸手摸了摸她的脸，又摸了摸她高高鼓起的肚子，孩子踢了她一下。蒋婉被惊醒，睁开眼看见是文静后，软声咕哝了句什么，又闭上眼睡了。临近预产期比较难熬，蒋婉夜里总会腿脚抽筋，疼得眼泪都掉下来，就是不肯喊一声。好在抽筋只出现了不到四次，每次身边都有文静在。蒋婉第一次腿抽筋的时候，文静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夜里三点打电话找医生。后来第二次的时候，文静已经学会怎么帮他缓解抽筋了。蒋婉每天维生素补充的并不少，钙片在吃，牛奶也都在喝。或许是因为后期孩子吸收太快，蒋婉体内的营养跟不上，这才导致身体抽筋。但蒋婉没有水肿，也没有耻骨痛。总的来说，这个孩子并没有让他特别辛苦，他每天都觉得很幸福。 本期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